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品名厨联袂打造亲庆盛宴，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消费只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4月4日星期二，来关注国内资讯。中国跨国公司发展报名发布会报告显示，2016年入围的世界500强榜单，中国跨国公司为110家，数量上创下历史新高。然而，自2013年以来，中国入围世界500强的跨国企业中的亏损企业占比逐年增大，2016年更是创下19.1%的高点。目前有消息称，今年4月份 OFO 将会接入到滴滴出行的 APP 上，届时用户可以直接在滴滴上面使用 OFO 的服务。在深圳 IT 领风会上， OFO 创始人戴威证实了这一消息。近日，上海、深圳、陕西等地宣布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目前，上海、深圳月最低工资标准超过2000元，其中上海月最低工资标准达到2300元，为全国最高。受多种因素影响，3月杭州全市的新建商品房成交套数，时隔4个月后再度突破20000套。价格方面，3月杭州全市新建商品房成交均价为17782每平方米，环比增长2.2%。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特，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城北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上一个车王。地址：城北汽车城地下1层，电话0316330559。Racing is in our blood。三河珠宝城鸳鸯金楼，一元换货周震撼来袭。4月8日至16日，黄金兑换一克仅需1元钱，买钻石即享折上折。鸳鸯金楼黄金一次购买，永久流行。 刻着轻柔的旋律，将人类逝去的记忆慢慢溢满心间，浪漫而又充满着温情的片段，如一张张光盘，一旦精心的读取，就会清晰的显现。带上耳朵去旅行，城市蓝调，我的城市，我的音乐味道。

哭一句话，是得真些不怕。一人风度翩翩，处处留香，月光山中又一亮，晚风吹秋入海浪。来呀来呀，哭着满杯，谁都不要过来挡，狂饮倒戈爽快唱。蓝天荡，伴随枯叶片片风尘上，满眼春风扬，不知几时安好。花太香，花下风的花丝放不长，不该一梦悲伤，只在乎爱多

笑容温暖纯真。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又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让我们干了这杯酒，好男儿心怀像大海，经历了人生百态，世间的冷暖和笑容温暖纯真。 生活当中，我们不要去羡慕别人所拥有的幸福。你以为你没有的，可能在来的路上；你以为他拥有的，可能在去的途中。有的人对你好，是因为你对他好；有的人对你好，是因为懂得你的好。其实，生活里成熟不是心变老，而是眼泪在眼睛当中打转，我们却还能保持微笑，对不对？ 常常破家的刹那，是被低后锐落花他没骨骂，一眼眼角频发，仓促拂过故人笑无尽的伤疤，颓然跌落在身下，分不清滔天雪与沙，交织少时并陪身着万物若尘埃野马，少年时无处山门，山中便身处在白现实了，可是他不忘从小童年都是在月落日深，绿叶簇拥山月下，听闻他流传中谢家，怎知强气在风之间必死平沙，眼前长河落白沙，茫茫天下只与他，少年将军冰冷的盔甲和白雪相拥坠下，山间蝉鸣的朝霞，回忆永赴的酒花，于是不忆长家，过那日黯然藏家，半生与他斗着纵马。少年时无处山门，山中便身处在白现实人，

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欢迎光临兰亭食府，本店穿越入各大菜系应有尽有，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日前，我市召开贯彻廊坊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暨创建省级文明城市攻坚行动动员会，市委副书记王凤海在会上讲话，市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刘月主持会议，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志英宣读了三河市做好廊坊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学习宣传工作的方案和2017年三河市深入推进省级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行动方案。就学习贯彻廊坊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王凤海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把学习廊坊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与贯彻落实党的18届六中全会、省第9次党代会及我市党代会和两会精神很好的结合起来，周密部署，迅速行动，确保尽快取得实效。要突出重点，细化方案，丰富形式，强力推进，强化督导。要市政一流，推动全市各项工作创先争优，坚持抓铁有痕、踏实留印的精神，强化市政一流创先争优的作风，努力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水平，再筑新辉煌。就创建省级文明城市攻坚行动，王凤海指出，要坚定创建省级文明城市的信心和决心，继续把文明城市创建各项工作往深里做、往实里做，确保圆满完成创建任务。要坚持问题导向，找准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短板，要把解决突出问题作为今年创城工作的重点，以问题的有效破解推动我市创城工作整体上水平、上台阶。要强化组织领导，把握创建关键，加强创城宣传，巩固成效机制，强化督导考核，确保文明城市创建取得实效。清明节来临之际，市公安局组织全体民警来到烈士陵园，举行祭奠革命烈士仪式，缅怀革命先烈的英雄业绩，教育和引导广大民警继承发扬革命传统，以更加积极饱满的工作热情投身到公安工作中。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刘立军出席活动并致辞，他希望全体民警要牢固树立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思想理念，忠诚履职，以英烈为楷模，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进一步改进作风，适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要求，甘于奉献，不辱使命，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保一方平安。烈士陵园内，全体民警向革命烈士纪念碑敬献了花圈，并向革命先烈三鞠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悼念，缅怀先烈们的丰功伟绩。在烈士纪念碑前，全体民警重温人民警察誓词，传承革命先烈精神，无私奉献，求真务实，全力维护社会稳定，铸就社会安宁。随后，全体民警依次参观瞻仰了革命烈士纪念墙、抗日丰碑和烈士纪念堂，一张张珍贵的照片，一件件宝贵的革命文物，描绘出一幅幅革命先烈浴血奋战、抛头颅洒热血、为革命事业舍生忘死的动员场景，激励和鞭策广大民警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坚定信念，以更加饱满的工作热情为维护全市社会治安秩序持续稳定做出贡献。食药安全在身边，今天播出安全提示，爱护眼睛有诀窍。市食药监局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在日常生活中，除了要加强对眼睛的保护外，还应当在饮食中多摄入一些有利于眼睛功能的营养物质，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维生素 A 是维持人体上皮组织正常代谢的主要营养素，能有效维持眼角膜正常，不使眼膜干燥退化，并有增强在暗光中视物能力的作用。

分手，想告别很久，还想问你早些什么。爱你不是两三天，每天却想你很多年，爱不习惯孤独街道，拥挤人潮没有拥抱。爱你不是两三天，你这人心就能缠绵，你是否想念我？想想我这寂寞不做朋友。 不知道广圈的你此刻是否依旧在守候电波呢？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就是说你曾经因为粗心而犯过什么错？你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孙伟加关注，就可以参与互动，一起来说说你曾经因为粗心而犯过什么错呢？ 不再执着与昨天的痴狂，我的心像是台北的街头，不知该往哪走。你的心像闪烁的霓虹，叫人迷恋，却也迷惑。我没有把握，汹涌夜的脆弱，抚平的伤又隐隐作痛。是谁说过不再回头，还是让你淹没了我？有你在梦中却苦痛的我，忍着伤心不如学会承受，反正你不会是我的。想放弃却不能甘心放手，有你在梦中却苦痛的我，忍你想起不如先忘记你，反正离开你的人是我。 三三，听若有情， 听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来到听若有情，我是海妮。

那我就希望此刻电波当中的这个你所熟悉的声音能够给我所熟悉的你缓解一下思乡之情好吗？ 你永恒的第一天，爱放新的世界， 愿从光阴期间穿过心灵，收到了预言，剪一段地平线做我的起跑点， 勇敢大步向前，我走出一片天。 多少爱多少梦才能抓得住永远，向前飞比月轮回一千年，我们和未来有约，越的时空的极限， 用爱跨越时间，将生命连接， 我们和未来有约，在无尽的明天，我和你去导演爱的新世界，就在站之前人奇迹出现。 时光的边界， 我看到无穷远， 另一个新世纪为我开一片天。 多少爱多少梦才能抓得住永远， 向前飞一月轮回一千年， 就是说你曾经因为粗心而犯过什么错。这时候看到刘妹说，生活当中因为大意而吃亏的事儿太多了，记忆最深的就是一次骑电瓶车，没看电量多少，骑出去了一半路程没电了，只好让他享我的福，那一次可是吃大亏了。好吧，那一次就全当是锻炼，以后呢出门的时候呢还是得要检查好这些必备的一些交通工具，或者是身上随身必带的一些物品。 我要你， 我要。

当中和你一起伴随进聊到这个话题，就是说你曾经因为粗心而犯过什么错。这时候看到圈子说，记得第一次在商场工作，把商品当赠品送给顾客，差点被骂，幸好呢顾客好心提醒我。现在想想，无论做什么都得要细心。确实是有句俗话说得很好，细节决定成败，有时候呢一个不仔细不小心，或许就会造就无法弥补的一种遗憾，不是吗？这里是品味1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孙斐，我们明天见。 也许我没拿到满分，还不算是完美的人，所以我比谁都认真，努力赶上你的标准。爱你就是我的责任，我跟昨天的我竞争，要用笑容取代泪痕，看你难过我会心疼。故事还没有结束，让我再把你搂住，别忘了预约明天的幸福，走过的每个脚步都值得欢欣鼓舞，能为你吃苦不觉得苦，手心有你的温度，冷酷就可以挡住，我为你约好明天的幸福，在人海起起伏伏会是唯一的地图，要陪你看见每个日出。